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犹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今天我们很高兴是在香港的杨柏满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主啊，让我有机会呢再在恩福家和大家分享神的话。有一位牧者呢就被问到，你怎样听神的声音的呢？他就说呢，上帝成日都透过圣经向他讲说话，有阵时呢就有一些字句呢在他的脑海那里呢是浮现出来，有阵时呢有些声音就在他的心里面呢是跟他讲嘢，亦都有时上帝会透过梦境或者在祷告当中透过异象向他讲说话。又试过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例如在听到啦，在默想啦，在读经的时候，圣灵呢就向他讲说话，或者将一些的负担呢是摆在他的心里面。我不知道上帝是怎样跟你讲说话。对我来讲呢，上帝主要是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圣灵的引领，让我明白他的心意。可能透过不同的方法，但是我想强调的呢就是无论用什么方法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人生重大的改变呢都必定有上帝的话是做印证的。今天我会透过诗篇十九篇和大家一起去思想上帝话语那种的浩瀚和伟大。我选择的圣经译本呢就是新译本。好，咁喺讲道之前呢，让我哋再一次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系嗰一位伟大嘅主。感谢你将你自己启示俾我哋。我哋本来都唔认识你，但系你藉着你嘅话语将你自己启示，亦都让我哋能够透过你嘅话语同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主，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带领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你的话也是路上的光，是给到我们人生的方向和引领。主，我们实在是感恩，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丰丰富富。主，当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亦都一个战惊的心。我们愿意你的灵是引导我们每一个，帮助我们明白，亦都帮助我们去实践主你的话语。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呢，就是上帝讲嘢的能力，他的话语的能力并不受我们聆听的能力是影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我们听到或者听不到，我们愿不愿意听，用什么方法听等等，上帝昨日今日仍然是在这里说话。有人就说诗篇十九篇呢，就结合了一些最美丽的诗词和一些最深奥的圣经神学，让我们见到上帝启示那个的伟大，和他跟人那种密切的关系，凸显出这一位神就是值得我们一生去敬拜去侍奉的神。当我思想我应该怎样介绍这篇诗篇十九篇呢，或者最好的方法呢，我就引用路易斯C.S. Lewis 他一句的说话，他说我认为诗篇十九篇呢，就是诗篇全集最伟大的一首诗，亦都是世界上最伟大抒情诗之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呢，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是这么喜欢诗篇十九篇。这篇的诗篇的结构呢，就比较简单的。诗人呢，就在三方面是讲明上帝的启示。第一，十九篇的一至到六节呢，就是讲大自然的创造就是上帝的普世语言，亦都是对人那个普世普遍的启示。第二，七至到十一节呢，就是讲圣经就是上帝的特定的语言，是对人的特别的启示。然后十二至到十四节就是讲诗人他怎样去反思他自己和上帝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逐点去看一看。第一节呢，就是这样讲的。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上帝向人讲说话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藉着他自己的创造。大自然的创造就好像一本或者我叫它做无字天书，全世界的人不分种族不分国籍，都能够将这本无字天书呢，是看得见和看得明白。这本无字天书是不停地样是向人述说上帝的能力和伟大，就令到我们想起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的一句说话，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陶醉在大自然里面，感受造物主那个的伟大呢？当我去到美国的大峡谷 Grand Canyon， 又或者在加拿大这个阿拉斯加那边去看，在阿拉斯加去看冰川，又或者呢是去澳洲在这个珊瑚，当我去到这些地方，我心里面都不其然这样去赞叹这位神创造的伟大，而我是很感恩我能够认识这位这么伟大的造物主。跟着第二至到第六节呢，诗人就描述上帝这个普世语言有几个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呢，就是 佢唔会沉默嘅。第二节嗰度就话：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啊，呢个嘅特性咧，就令我谂起一对夫妇嘅啊对话。个丈夫咧就啊同太太咧啊滔滔不绝咁样去评论呢个世界嘅政局啊。啊，中国同美国会唔会打仗啊？等等，越讲咧就越兴奋，啊，直情停唔到口。咁个太太咧就同个丈夫讲，佢话：啊，如果咧你喺电台讲咧，咁就好啦。个丈夫听到咧就好开心，佢就同我太太话：佢话啊，原来啊，你真系觉得我讲得咁好啊，可以咧喺电台嗰度去做评论员啊。太太就答佢，佢话唔系，不过如果你喺电台嗰度讲咧，我就可以删咗个收音机。上帝嘅创造系唔能够被关掉嘅，上帝嘅创造系会日夜咁样去发出言语同埋发出知识。唔单止系咁啊。上帝这个创造的普世语言的特性不单止不会沉默、啊、并且呢是不受人类语言的限制。第三和第四节那里就这样说、啊、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全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嗱，我唔知道，当你睇呢两节经文嘅时候，你明唔明白佢嘅意思？啊，唔系咁容易明白嘅。有另外一个嘅翻译咧，就系冇任何嘅言语听唔到佢哋嘅声音。英文咧就系 There is no speech or language where their voice。is not heard。换句说话来讲，上帝藉着大自然去讲说话的普世性呢，是每个人都听到，并不受人类的语言限制，更加呢是无需翻译。诗人跟着就用、啊、太阳去比喻这一种的普世性。全世界的人都见到日出日落，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太阳的光和热。诗人又将太阳比喻为新郎和勇士。在第四节和第五节，那里就说，神在他们中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欢欢喜喜地跑路。新郎的喜乐就比喻太阳的光辉，勇士奔跑的力量就比喻太阳的力量，两样都是启示出上帝那种的荣耀和能力。这个就是第一点，上帝语言那个的性，这个普世性。如果上帝只是藉着大自然的创造向人讲说话呢，那当人去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人都不会知道答案。是因着上帝对人的爱呢，他就用一种定的言语向人讲说话，或者我叫这种特定的言语呢，就叫它做有字天书。那这本有字天书是什么呢、啊、当然就是我们熟悉的圣经了。读圣经是基督徒的基本责任，读经是可以得着各种的属灵的福分，使人的生命呢是更加的丰盛、啊、我记得我的女儿、考会考那时候、中学会考，当时我在、英国的， 咁嗰朝咧，我就见到我个女咧啊，朝头早啊，咁嗰朝佢要考试嘅，佢朝头早咧，佢就喺个厅嗰度咧，就喺度睇紧圣经。咁我就好紧张咁问佢：，喂，你今日唔系要考试嘅咩？啊，点解你仲睇圣经啊？咁，咁我个女就答我，佢话：我如果嗰日唔睇圣经咧，我就冇能力做任何嘢。我感谢主，我个女佢至少就明白一个好宝贵嘅道理。咩道理呢？多读圣经就多有能力，少读圣经就少有能力，唔读圣经就冇能力。呢一个嘅真理，诗人跟住喺第七至到第九节咧，就讲出上帝话语啊六种嘅特性，同埋呢啲特性所带嚟嘅果效。当我哋读嘅时候，我哋唔能够唔留意到嗰啲美丽同埋工整嘅结构。诗人用咗啊律法嘅六个嘅同义词啊，律法啦、法道啦、训词啦、命令啦、话语啦、典章啦，用咗呢六个嘅同义词，讲出咗佢哋嘅特性，然之后再讲出呢啲特性带嚟嘅果效。例如律法嘅特性就系完全嘅。果效是什么呢？就能够苏醒人心。法道是坚定的。果效就是能够使愚人有智慧等等。当你一路读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上帝的话语啊，给到在人的生命那里所起到的效用是什么。我不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是更加有智慧呢？你会不会个心觉得快乐呢？你会不会个心是被神的话语去苏醒了呢？本来好像睡着了，但是当你读到某一些经文的时候，你的心是好像被神的话苏醒了，令到你快乐，令到你眼睛明亮等等。这些就是读圣经所带来的果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亲身经历过上帝话语那种的真实呢？有位姊妹，她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里，就发现自己健康出了问题。咁佢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咧，佢就揾咗专科医生啊，抽组织去检查，然之后知道系恶性嘅瘤，咁佢就决定系即刻做手术。佢话喺嗰段时间咧，上帝不断咁样系用佢嘅话语去安慰佢，虽然个病系嚟得好突然。但是上帝的安慰却是临在。他在灵修的时候，他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他看到那里记载的就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又读到以赛亚书四十一章，那里就讲到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右手扶持你。神就是这样不断用他的话语去安慰这位姊妹。虽然是这样，这位姊妹说他见到他自己的软弱，他心情呢是仍然是有反复，但神是信实的，好恩待佢，手术好顺利，割咗个瘤之后， 很快呢他就出了院。在手術之後，那個治療期當中，神仍然不斷用他的話去堅固他。他整個禮拜的靈修呢，那些經文呢都好像呢是神為他度身訂造那樣。他用詩篇來靈修，第一日是22篇，詩篇22篇，神提醒他生命在神手裏面。跟住詩篇23篇，神又提醒他，他會經過死蔭幽谷，但是他會平安咁樣度過。跟住詩篇24篇，嗰度就講到，凡站立喺神面前嘅，都要守潔心清。剛才我哋讀經嘅時候咧，都有讀到詩篇24篇嘅。25篇嗰度就講到要等候神嘅拯救。26篇嗰度就话唔好睇环境，真正嘅信心係要坚定不移嘅。到第七日嘅灵修就係诗篇27篇。耶和华係我嘅亮光，係我嘅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係我性命嘅保障，我还惧谁呢？呢位姊妹讲，如果不是神的话语给到他，一路带领着他，给到他有安慰，他就不会在病患当中是有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现在他不单止是康复过来，他并且呢是重新或者重拾他起初对神的爱，生命是重新被神燃点起来，他的侍奉是满有喜乐。我为这位姊妹感恩，因为神用他的话是复苏了他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明白上帝话语那个价值，上帝话语那种的重要呢？今天的基督徒有人统计过，平均每人都有起码6本至7本的圣经。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只是将这些圣经放在书架上面，而不是每日是拿来阅读。这一件是非常可惜的事，因为圣经其实是无价之宝。在诗篇19篇10和11节那里说，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精金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蜂房滴下来的蜜更甘甜，并且你的仆人也藉着这些到境界。诗人他明白上帝话语的价值，上帝的话语不单止是属灵的财宝，亦都是属灵的雷达 radar。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雷达的作用是什么？雷达的作用呢，就爱来警告，就是发出警告，去阻止那些飞机和船，不同的飞机不同的船相撞，所以才有这个的雷达的系统。上帝的话也都是向基督徒发出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堕入罪的网络当中。并且你的仆人也藉着这些得到境界。这里就让我们想起我们两节很熟悉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和17节，那里就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将这本有字天书，这么宝贵的圣经，是给我们，就是叫我们去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并且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十一节最后那一句呢，就是谨守这些就得着大赏赐。我想大家留意的是红色那两个字，谨守这两个字。你明白上帝话语的宝贵，你得到上帝话语的境界，但是如果你不去遵行的时候，仍然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谨守遵行神的说话。在1976年，有一架是以色列去法国的飞机就被骑劫，就被迫降落了在乌干达的机场。这件是真实来的，真实发生的。所有的非犹太裔的乘客呢都被释放，咁飞机上面就留低103个犹太裔的乘客。以色列呢就派出他们的精英，飞虎队精英，就去营救这些人质。机场关闭了，以色列的飞虎队呢就冲入了飞机里面，就用希伯来文大声地说，趴低趴低。那些犹太的乘客听得明，于是就即刻趴低。那些恐怖分子呢不是犹太人，就不懂得听希伯来话，所以呢就全部被杀。但是在103个人质当中，有100个人是被救了出来，有3个人是死了。为什么呢？死了那3个人不是听不明希伯来话，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没有遵守那个命令，没有遵守叫他们趴低那个的命令，所以他们仍然是被杀。其实在人生的领域当中，遵守和不遵守上帝的话，同样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人愿意凭信心去遵行上帝话的时候，就会好像第十一节那里所说，谨守这些就得着大赏赐。刚才呢，当我们讲过六种的特性，当我们讲上帝的话，有六种的特性带来六种的果效，我不知道呢你的心里面呢会不会有一个的疑问，在以色列民族里面，个六字呢不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的代表来的。什么数字才代表完全？七字。在以色列民族那里，七就是代表完全的、完整的。那你说，为什么这里诗人只讲了六样东西呢？其实这六样东西都同样是指向第七样嘢嘅高峰。咁呢个高峰系乜嘢？头先讲咗啦， 这个高峰就是一定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如果你不遵行上帝的话，根本那些的特性，那些的果效对你来说都是没用的。唯有你是愿意谨守遵行，你的生命才是能够是得着更新，得着改变。在最后一节，诗人的祈祷，在23节，诗人呢就反思他和上帝那个的关系。那里讲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失，求你拦阻你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许他们罚制我，我才可以完全不犯大过。最后这三节，12、13、14节，诗人就反思他和上帝的关系。他首先就承认，承认什么？承认自己对罪那种的敏感性是不足，求主赦免他，帮助他不去受罪的辖制。弟兄姊妹，你对罪的敏感性又有几高呢？你有没有这种好像诗人的那种的自我反省的能力，知道自己有一些隐而未言的过失，而是求神去赦免，知道自己可能是犯一些任意妄为的罪，而求神不要让罪去辖制？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是非常之重要。然之后去到最后一节，第14节，那里就讲到，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最后这一节就成为整篇诗篇一个很完美的结局。诗人称上帝是做磐石，做救赎主。他描述出他和上帝那种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回整首诗篇19篇，从创造主去到赐话语的主，去到这里救赎主，诗人和上帝的关系是不断地进深的。起初他就赞美神的创造，他亦都感谢神赐下话语给他，使他能够和神有沟通，有紧密的关系。然后他感谢神是差派他的独生儿子去救赎他。请问今日你和耶稣的关系是不是尽心的呢？抑或你和耶稣的关系是停滞不前的呢？停在那里，抑或是不断地去尽心的？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断地是和神是有一个尽心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诗人求上帝去悦纳，悦纳什么呢？在这里呢是有外在和内在两个的层面。口中的言语就是外在的，心里面的意念就是内在的。换一句话来讲，诗人是求主去悦纳 佢整个嘅生命。我哋整个嘅生命唔系单单系得把口讲，我哋心里边嘅意念都系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求主悦纳我哋整个嘅生命，包括我哋口中嘅言语，包括我哋心里边嘅意念。总结诗篇十九篇，诗人就激励我哋对上帝话语嘅启示，我哋系要作出回应嘅。我哋唔系单单头脑上明白咗就得噶啦，我哋要作出回应。但系点样回应呢？从上帝普遍嘅启示，即是上帝的大自然的创造，我们就学习时常要去感恩，时常要去赞美他。从上帝的特别的启示，即是他将圣经赐下给我们，我们就要学习去喜悦，去遵行上帝的话。从上帝的个人的启示，我们就要学习怎样去对付罪，怎样去追求更像基督。弟兄姊妹，请问你今日你是不是渴慕神的说话？你是不是爱慕喜悦遵行上帝的说话呢？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慈悲人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为了的就是让我们同主你能够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这个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我们追求更加亲近主你，我们追求更加像主耶稣基督。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疏懒，我们真的能够每日我们学习，我们阅读，我们默想主你的话语，并且让主你的灵去引领我们，你的话语，你的灵就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